歡迎大家收聽Sci-Fi全面睇， 我係 Big Search。好，咁樣咧就大家應該既然聽得 Sci-Fi 全面睇，咁應該知道咩 science fiction 啦，即係呢個科幻啦。咁但係咧就可能唔耐耐就會聽到呢個叫做 speculative fiction， 就都係叫做 SF 咁樣啦。咁其實咧、那個 term 咧最初嗰陣時咧就應該是1880几年的時候已經存在了、其實是倒翻轉嘅，將 SF 即係啲人唔知點解咧，就唔係好想用 science fiction 呢個名嘅原因，就因為當其時咧，其實就開始有啲人寫一啲嘢咧，係佢哋覺得唔係好科學嘅，咁於是佢哋就有啲人就想同佢哋誒，我劃清界線，我叫做 science fiction， 我叫 speculative fiction。咁但係咧，慢慢咁多年嚟，其實慢慢變緊啦。最初佢哋就覺得咧，係我要係推想到嘅，即係呢個世界要發生到嘅先叫 speculative fiction 咁樣嘅。咁但係咧，慢慢用下用下咧，就變咗做一個 term 咧，係其實依家係冇一個定論咩意思嘅。但係咧，大部分人就覺得咧，佢係包括咗呢個 science fiction 啦、fantasy 啦，另外仲有就係即係呢個科幻、奇幻，然後仲有呢一個叫做 horror 啦，啲恐怖片嗰類啦，咁同埋基本上所有啲唔係我哋現實會發生嘅嘢，咁都會包曬咗 speculative fiction 入邊嘅。咁但係又係咪完全包曬咧？咁嗰啲真係好真實嗰啲科幻啊，同埋又可能真係好 high fantasy 嗰啲，即係好似 Lord of the Rings 啊嗰啲咁樣嘅 fantasy 咧，佢又好似唔係好包咁樣嘅，即係因為佢始終係 speculative 得嚟咧，你又唔可以完全叫啲神噶嘛，你完全即係完全真實嘅咁。你係真實到真係發生咁，唔出呢條啦。咁但係你又完全 fantasy 嘅，咁又冇可能喺現實發生嘅，咁佢咪即係當佢嗰個啦。但係深烤例如係喺現實度用到魔法嘅，咁佢都當作係 speculative fiction 嘅，即係個分類就 是。即係例如分歧者或者啲分歧者啲都會當係。 其實基本上已經 咁嘅。 即係你諗下，如果係照睇，例如高達啊、Macross 嗰啲，都算做 science fiction 啦。哦，係咯，如果與一個咁闊嘅範圍嗰個 即係 魔界嗰啲就算，當然分開曬叫魔幻啦、中國叫修仙啦嗰啲嘢就。 其實嗰啲叫做 high fantasy， 佢完全喺另一個世界發生。 佢世界法則都唔同曬。 係啦，個世界法則都有差別嘅。但係例如 Harry Potter 嗰啲咧，就係好邊界啦，因為佢又有啲係喺我哋現實世界或者英國倫敦發生嘅。咁但係佢又有啲係深烤，佢好似搭咗架火車去咗嗰邊，就已經完全唔係我哋世界法則㗎啦。咁到底佢算唔算係 speculative fiction 咧？咁就好難講嘅。但係其實會用 speculative fiction 呢個 term 嘅嘢咧，大部分都係其實你分唔到類去其他嗰啲嘅，因為例如誒佢好似好科學喎，但係又深烤啦，佢入邊啲人又可能啲超能力又唔係咁能夠算做呢個科幻嘅咁。咁點計咧？咁啲人咪分就叫 speculative fiction 啦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呢、這個講法咧，其實基本上你上到去網實有人拗嘅，因為你有個人講 A 咧，就一定有人講 B 啦。即係呢個唔使諗啦，連科幻啊、奇幻嗰啲全部都有呢啲好多唔同嘅人拗緊嘅。但係就嗰啲反而比較容易啲，即係喂咁我叫 science fiction 啊嘛，咁我有關科學嘅我都叫 science fiction 啦。即係有火箭喎、哦，有螺絲喎、哦，有機械人喎、哦，咁啊梗係。呢、這、一個 science fiction 啦，咁反翻過嚟，喂，有魔法喎，咁啊梗係 fantasy 啦。咁但係就有啲佢可能叫做魔法，但係好魔法嘅，例如 Star Wars 嘅，咁佢咪叫 science fantasy 咯，咁樣即係有科學又有魔法。咁但係就真係到你分唔到類啦，又有啲恐怖嘢，又唔明晒你知道咩嚟嘅，咁咪 speculative fiction 咯。 咁啊 ，Scooby Doo 嗰種咧，就係話成日都有鬼，但係鬼原來都係人扮嘅。咁咧，但係又會將佢分開做叫做 mystery 喎，咁即係話一啲都市神秘或者都市傳聞式嘅嗰種啊。 係啦，咁 因為根本就冇技術嘅層面可言嘅。 冇技術層面啦，係啦。咁有人我睇過網上有個好得意嘅講法咧，就係咧呢一個 X-Files 咧係相反版嘅 Scooby Doo。 係，因為咧話所有嘅現實發生嘅嘢，其實都係鬼同外星人嘅， 係啦， 都有啲似《愛斯基》都係咯。 即係咧，其實你就會發覺 Scooby Doo 咧就一開始有啲好奇怪嘅發生，咁佢哋嗰班人咧又深刻好似有些少相信呢啲。 而嗰班人中最奇怪就係只狗啊嘛，佢從來都唔質疑嗰只狗咁鬼人 嘅 喎。 係啦，咁但係咧跟住佢查完曬啲嘢之後咧，次次都發覺係假嘅。X-Files 咧就佢哋保持住係要去，即係佢哋相信。 係冇古怪嘢發生嘅，咁然後佢就要查，然後查一查下就深烤就有啲古怪嘢啦。跟住全部嘢都係其實係古怪嘢嚟嘅，你理啲嘢幾正常，係好好似好普通一單案，你查完之後都變咗做唔係外星人就係、是、鬼。 即係一個人刀槍不入，發覺原來佢自己就係一件鋼鐵嘅咁樣，都幾奇怪嘅都 係。係啦，所以就係話呢個 X Files 就係一個相反嘅屬於咁。 X Files 一集咧，講外星人。唔係講個地球人俾外星人捉咗上 UFO 咧，跟住就撞到困住自己個籠裏邊有另一個外星人食緊煙，跟住原來呢個係皮套演 員。哦，即係佢咁，亦都有反翻轉頭都係講話係一啲被誤會咗做外星人嘅人。 但唔排除 UFO 上邊有真嘅外星人，即係話佢唔單止捉咗地球人，仲捉咗啲假外星人。 即係。當 X Files 嗰集就話不作篩選，總之疑似係外星人嘅都捉翻嚟，係咪啊？ 咁其實合理啊，我覺得如果你係作於即係作為一個科學研究咁樣嘅， 我 覺得 資源大把。 咁我未見過嘅嘢，咁啊梗係乜都捉啲 sample 翻嚟啦。即係我走出去，即係如果假設我係去觀察啲昆蟲 生物 學友，咁喂我未見過呢種昆蟲喎，咁係咪都捉到翻嚟睇下佢係？即係點嘅樣咁，或者我發現咗種新嘅咧。 而作為研究員，佢又唔會有道德自覺話我要照顧埋你一種動物嘅咁樣。總之研究咗先啦，唔係先放翻咯。 即係大部分呢一種就係佢當你係一個同佢同樣水平嘅係可以用佢嘅道德觀去放喺你上面。係 佢完全冇任何同情心俾到你啊！即 係 人類對越嚟越離開我哋，即係。哺乳類又近翻啲，到雀鳥到昆蟲就已經冇好難有同情心。咁你作為一個研究，都係攞嚟死㗎啦。 同埋其實咧，如果向翻呢一個科技水平嚟睇啦，佢哋如果嚟得到喺外太空嚟得到地球咧，佢哋嘅科技水平係高過我哋好多。即係其實對佢哋嚟講，我哋嘅落後程度唔單止係我哋睇馬騮，甚至可能係我哋睇條蟲嘅啫。咁佢哋完全覺得我哋係一個。即係需要用道德觀念去睇嘅，即係物種係都好合理嘅，應該 係。而且啊，即係在即係喺 X Files 度都有講過，就係話生命係好多形態嘅，佢根本就唔係一個就碳組成嘅一個蛋白質生物，咁佢又點會有一個任何嘅同理心俾你咧？佢可能係礦物，甚至乎係一個意識咁，因為你佢俾唔到一個合作嘅空間俾你。但佢會開憑佢智慧，覺得你哋有智慧，如果可以有少許合作，即係咁。 哦，咁其實佢覺得我哋有智慧，同我哋覺得啲馬騮有智慧嘅水平係可能差。 係咁死 嘅，甚至唔好話馬騮添啊！即係例如，而家都有好多研究係例如，其實海豚好聰明㗎咁樣，咁跟住你就會做啲嘢俾條海豚去，即係例如教佢開燈咁樣，即係話其實你教馬騮開燈咧，佢係要十幾次先教得識嘅。但如果你教海豚開燈咧，其實可能係得五次佢就識噶啦。咁其實海豚好聰明噶，咁跟住你就諗啦，喂，其實你教細路開燈，可能都係十幾次先識嘅。 係啊，我明白，即係總之話，其實咧，人類對於即使更加高智慧嘅生物咧，只要係非我族類咁坦白咗，都係唔會有啲咩好認識或者有啲咩責任感嗰啲。咁外星人更加係， 即係佢可能。做研究嗰個人就好似好中意你咁，但係佢中意唔係當你係同一個物種咁中意，純粹係喂我個研究嗰個目標係好聰明好正㗎，即係 只狗， 即係我好威係只狗勁係我威㗎嘛，唔係只狗威咯。係啊， 如果佢哋有戲劇呢回事咧，你估佢哋會唔會拍啲類似我哋拍《人殺地球》嘅戲？ 講話人類， 唔係佢哋唔需要拍，因為佢哋係可以睇到我啲電影嘅話咧，我啲電影上太多係對佢哋嚟講係人殺地球咁樣嘅。 都係喎，嚇都話人類，即係例如第一 Independence Day 咁樣就已經好搞笑啦，一個人飛出去打人哋武器，咁就散咗啦。 不過其實嗰個真係完全。合理嘅， 超美國主義咯，啊！但病毒都話有少少道理，即係 World 你話佢中咗呢一個感冒菌，咁樣就如果你假設佢同我哋同樣係一個碳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啲 DNA 都應該同我哋好唔同啊，嗰啲感冒菌應該冇可能係。 佢應該講解釋話可能係藻類，因為好似植物咁。 誒唔係，我就會根本未咁無謂嘅。 哦，寫咁樣咁嘅寫錯咁多，真係唔應該。 咁但係就嗰陣時始終比較早啦，嗰、那個即係本小説係。 可能是一些完成度比較高的生物，即 是 咁 就 再簡單，植物就 清楚係咩嚟 嘅。植物對於無機物的侵蝕一定很厲害的嘛，係咯，咁應該要咁樣寫。 咁所以就佢本身自己當年嗰個生物學的水平同埋我哋而家嘅水平唔同，咁所以可以接受嘅，佢寫嗰啲唔係咁充分就。 Independence Day 實邊啲啊？ 嗰啲就嗰個就真係幾離譜啊！即係佢深烤一個完全。人類不能夠即有任何 compatibility 的電腦系統，你怎樣 hack 咗佢咧？第一，第二就是你無端無端是 capture 到佢一架嗰啲戰機，但係你那架戰機到底係即係點解可以裝到啲人類識得用的嘢，可以覺得到係可以計啊，識得飛，仲有個人一坐上去就識得用。 我就抄咗你冇全部， 因為入到去，跟住就令到佢嗰個嘢。咁樣，然後跟住就你飛架飛機入去射粒核彈，嗯、但係你又諗啦，喂，其實佢哋 咁咪成隊軍隊喺度咯，咁點解冇船攔咗，其他軍隊又唔識喐嘅咧？ 唔係，仲要最搞笑嘅就點解佢炸一射個就全部都爛曬嘅咧？即係佢架冇船，點解係拎住曬嗰啲嘢係會一齊炸，即係一齊爆咧？又唔 make sense 喎！即係你正常，例如你人類，你如果係。那隻航空母艦被人炸了，你上面的飛機飛緊那些不會都會跟著爆炸的嘛，即當然它飛到冇曬油，它自己是會跌下來，但是它亦都例如要回到基地上是應該回到的嘛。 嗱，關於外星侵略度咧，我都係想問一問題，就係話咧，其實嗰啲電影嚟講，有冇具體嘅飛船降落嚟地球咧，就覺得好似啊咁有震撼性、震攝性咁樣啦。但係又好似話大和號咁嗰啲咧，你用或者其他嘅日本嗰啲咧，如果可以遠距攻擊，咁咪遠距攻擊咯。咁會唔會用遠距攻擊咗先，之後先再降落嚟侵佔地球？其實？呢個喺戰略上嚟講，應該再合理啲 嘅。其實咧，首先你降落呢樣嘢本身係好傻嘅。你有隻越大嘅船，你越降落咧，你就越係冇咗個優勢嘅。點解咧？喺呢一個太空戰爭入邊咧，有樣嘢叫做勢能優勢，呢個 potential advantage。點解咧？佢係一個 potential advantage 咧，就係如果大家有最基本嘅呢一個中學物理學嘅。知識就會知道你越高你就越高本身相對住嘅。點解咧？你諗下，你越高防守掉咯，即係有粒石頭跌嚟啦，嗰粒石頭就會越跌一塊嘅。當然有空氣阻力，佢跌到一定速度之後就會個空氣阻力會夠再加速啦。咁但係如果你例如你放粒雲石落嚟嘅，咁肯定係嗰個空氣阻力已經唔係咁重要一樣嘢啦。咁 你想降，而且你想降低威力又得。即係只要你喺越高嘅地方，你想降低威力，你跟翻住地球個自轉圈咁。 其實唔 係嘅，佢 無論點樣都好咧，佢跌落嚟嘅時候個速度咧，都一定係咁多，因為佢係咁跌咗咁多佢嚟啊嘛。但係當然，如果你係嗰個衝入個角度好細嘅話咧，咁佢就會俾個底層咧係擋喺度嘅，即係會彈走嘅。 即係總之嚟講，作為侵略者嘅話，你想快又得，想慢又得，你想要 你想要大能量嘅，你咪掉粒大粒啲咯。你想個能量係細嘅，你咪掉粒細粒啲咯。即係你係好容易， 我一定會落到地球啦。我相信佢正 確。係啦，咁佢喺上面，佢開炮又好，佢掉粒石仔又好，佢乜都可以作為攻擊嘅。點解佢要降落同你打咧？即係如果你睇呢個大和號就好合理嘅，就係咧佢用呢個叫做遊星級炮彈啊嘛，佢就係喺冥王星度射啲油嚟嘅嗰啲雲石，咁等佢飛埋地球。咁即係當然佢喺個劇入邊嘅表現咧係好唔合理嘅，即係佢無端端射揾支呢曬射喺曬粒嗰粒嘢，然後嗰粒就飛埋地球咁樣，仲有啲角度完全唔啱嘅，但係 係 即係其實。 呢個核係咁鬼大，個冥王星咁鬼遠，個地球喺度轉緊，你即係打中 咧。佢嚟，佢有嚿石喺度啦。咁佢嗰粒支炮咁樣射之後，粒石唔知點解可以咁飛嘅？即係其實就唔合理嘅。點解咧？你粒石你射呢邊，咁佢呢邊加熱咧，佢咪呢邊啲嘢會噴射出嚟咯？咁佢呢邊噴咁，佢就向嗰邊飛咯。 係啊，係啊，就咁簡單。 你話如果佢係變緊光速嘅話，咁佢咪飛埋？ 佢應該吸埋咯，係咯，佢真係完全係即係點解可以完全？理佢，總之射中咗佢就會向一個，總之向地球飛啦，即係個角度係完全變嘅。 粒石就變咗個導彈啦。 係啦，其實佢，我覺得咧，宇宙戰艦大和號佢尤其是新嗰套2199咧，有做好多嘢個感覺上 補償翻 一啲，係嘗試補完翻佢最初嗰一套做得冇咁即係真實嘅地方。 但佢亦都有某一啲嘢唔知點解係明明可以做得真實嘅，佢就冇去特別去處理翻嘅。即係呢個就好得意嘅，唔知點解，即係又唔會話戲劇性多啲嘅，即係你射粒。 佢有一啲保元係當然為咗戲劇而設嘅，例如嗰個心雪嘅咁多任務，咁咪分拆咗好多個女角出嚟咯。係 啊， 咁就令個心雪唔再萬能啦，分拆咗做六個六，好似六個女角添嘛，咁就多啲女性優喺度。好睇啲。 咁主角個阿哥啊，我覺得最離譜主角個阿哥咧，點解殺咁多次都死唔 係？喂，嗱，依家仍然係保住神。即係怪奇啊、神幻嗰種嘅風格喺度咯，似好多動畫。 佢合理化， 所以佢就合理化咗啲戰略嗰方面， 係啦。同埋佢一開始你嗰啲敵人咧，點解係黃皮膚同人類好似嘅？咁但係後屘咧，嗰啲敵人咧就係、是、好明顯佢係唔同顏色嘅。佢本來嗰套入邊都係咁，佢本來就講埋佢係同一種人嚟嘅，但係佢新呢套咧，佢就話哦唔係，其實佢哋係一個好似羅馬帝國嗰啲咁樣嘅概念嘅。我打完你，我唔係要殺曬你嘅。我打完你之後咧，就你肯投降啦，咁你咪我哋嘅人民咯。咁即係雖然你可能見到公民啦嚇，但係你幫我哋打仗，咁我咪即係我咪咪當你係我哋自己人咯。 即係伊斯坎特爾咧，佢哋就啊，即係都係和平種族，佢都係被征服者嚟嘅。而伊斯坎特爾佢歷史悠久啲，都講咗話咧，就係話佢哋嘅 DNA 就散發咗宇宙外面度啦，所以大家都係類人原色嘅生物，大家都係咁樣。但膚色唔知點解我就解釋唔到，點解膚色又會唔同咧？反正大家都係類人原色嘅嘢。 如果佢有個基因改造嘅技術嘅話， 啊，好明顯係有啦。 佢其實可以係。跟翻佢嗰度嗰個主要嘅古星，即係佢哋個古行星啦。類似我哋嘅太陽咧，係適合呢一種顏色嘅。 哦，古星即係進化出嚟嘅。 係啦，咁然後 光線，即係嗰個星球唔同。 例如佢個即係佢主要嘅光線同例地球嘅植物咧，佢係綠色嘅原因咧，係因為佢要吸收綠色以外嘅其他光線係嘛？係。咁就係因為我哋嘅太陽主要呢啲嘅嗰啲光線多啊。咁佢咪呢個係比較上有效率，咁於是咧佢就發展咗。 因為紅外線係你點樣彎曲都好都會嚟到嘅，咁你所以你專你植物你專門收集紅外線係最抵嘅咁樣。 咁所以就佢嗰啲顏色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你係例如佢嗰個太陽嘅能量高啲，佢係藍色嘅咁樣講，咁佢咪可能適例嗰啲植物嘅顏色咪唔同咯。咁佢適合嘅嗰啲 overall 成個生物鏈咧。佢可能佢食嗰啲嘢就唔能夠做到我哋嗰啲色素啦，咁於是佢唔同顏色，我 覺 得都可以解釋得到嘅。 咁到 Star Trek 解唔通 ？Star Trek 嗰啲就呢個真係好難講，但係你嗰啲人係全部都有啲唔同，嗰啲就冇辦法，因為佢始終當年係啲特技冇好啦，佢要啲人化妝， 即係笠頭套上 嘅話，唔係呢個 Star Wars 佢嗰個 Jabba the Hutt本來都係咁樣一肥肥怪獸咁樣嘅，佢本來都係人扮嘅啫嘛，佢係後屘將佢改翻，即係佢哋有個技術啦，可以化妝到咁樣大劇啦，咁佢用電腦技術將以前嗰啲改翻佢。咁話有一幕咧，就係呢一個Han Solo就圍住佢行嘅，咁個人佢圍住行冇問題啊，行一個圈咁，但係咧佢而家變咗好肥，有條尾嘅怪物喎。咁點咧？佢喺度行嘅時候咪踩親條尾咯。咁於是佢真係做翻個樣係，哎呀，即係俾人踩到咁樣。咁但係佢嗰下佢。即係佢本來就係嗰啲黑社會大佬嗰啲咁樣，你走去踩我條尾， 即刻打落嚟。但係佢， 但 係 佢 收復翻你啊嘛，係 啊，佢嗰度 劇情收復 嘅。係啦，劇情嗰度咧，佢又嬲喎，即係，但係佢又冇得發，即係我覺得冇得嗰下發威嘅，因為嗰下係佢自己本身係佢發威就死啦。 嗱，只要電影嗰度咧，又喺文化度解釋就得啦。你啱啱話大鑊裏面就羅馬文化去征服。咁呢個就話揸巴隊踩佢條尾係一個禮貌表現嚟嘅，因為有文化解釋。 佢唔係佢嗰個位其實應該係佢 發嬲，真 係 點錯？ 即係佢唔嬲得嘅，即係佢嗰下嬲咧，佢就死得㗎啦。 嗯， 即係你個黑社會大佬對住呢一個例如對住習近平咁樣，咁就算習近平嗰個下 覆白 個人踩到你條尾，咁你唔都發嬲咩？即係嗰下嬲係嬲嘅，嬲得嘅，但係你冇得喺嗰下即係鬧人咯。 我諗起福伯個樣添，近排啱啱睇完佢，咁係。 咁呢 part 大致上係咁樣啦，咁睇下其他有冇分享。